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三集《堕落街头牌》三。钟思乔一直觉得温以凡光靠这张脸就能红得发家致富，哪知最后却去当了辛苦的新闻记者。他说，而且你现在跟高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区别啊，就是头发比那会儿短了。瞅见桑岩那边的动静，钟思乔瞬间改了口。好吧，也有可能。温以凡不语，他这条件这几年泡过的妹也不可能少，说不定就有几个跟你差不多类型的。闻言，温以凡支着下巴往桑岩的方向看，这次他的旁边多了个女人，像是不怕冷，女人穿着贴身的短裙，露出两条白皙笔直的腿。他半靠吧台，歪着头给桑岩敬酒，巧笑嫣然，玲珑曲线随着动作被勾勒得清晰明了。桑岩抬眼看他，似笑非笑，在这氛围的烘托下也多了几分调情的意味。这话题来得短暂，很快钟思乔就说起了别的事儿。注意力被钟思乔的声音拉回，温一凡收回目光，跟他继续聊了起来。半晌，女歌手结束了最后一首歌，察觉到时间，温一凡问道，啊，快十点了，我们走吧。钟思乔说了一声行，两人起身往外走。钟思乔挽住温一凡的手臂，边看手机边说道，哎，向朗刚跟我说他下个月回国，下回我们找他一起来吧，去个能蹦迪的，这个有点没劲。好啊，温一凡应了声。临走前他又往吧台看了一眼，桑岩还坐在原来的位置，旁边的女人似乎又换了一个。他的脸上仍然没有带情绪，像是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。跟他意外的重逢也真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般，只是碰到了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罢了。温一凡晃了神，莫名想起他们断去联系之前最后见的那一面。冷寂的夜晚，五月，浓雾暗云压迫小城，细雨如毛绒扑簌簌地坠下，窄巷里唯一的路灯闪烁，飞蚁义无反顾往里撞。少年的发梢湿漉漉的，睫毛也沾了水珠，肤色白净，眼里的光被浇熄，一切都像是虚幻。温以凡不记得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，只记得桑莹声音沙哑，最后喊了他一声温以凡，而后第一眼自嘲问他，我也没那么差吧。也记得他折去一身骄傲，将自己视为上人避之若美的污秽。他笑着说，放心，我不会再缠着你。自从把酒洒在顾客身上，余卓整个晚上都过得不踏实，做事儿小心翼翼的，唯恐再犯了相同的错误，再度点燃老板刚刚退去的火气。等这桌顾客走后，他上前收拾桌子，将酒杯回收。余卓一扯文件夹板，底下压着的几张红色大洋顺势被带过。他的动作挺住，又注意到软椅下方掉了条手链。余卓伸手捡起，面色沉重地走回吧台。他把托盘往里推，对黄毛调酒师说，小何哥 K11 的客人掉了东西。何明博接过，抬头说，对了，你刚拿过来的那衣服我看着怎么这么像严哥的。余卓就说，我不知道，说是在厕所捡的。 想到钱的事儿，于卓抓了抓脑袋说，哥，严哥刚交代我这桌免单，但退回的钱 K11 没拿走，我要不要跟他说呀？何明博瞥了他一眼，说了一句，去认错。于卓懵了，觉得自己有必要解释一下，说，哥，不是我想吞了这钱，是 K11 没有拿走，我还跟他说了好几遍呢。拿了个透明袋子装手链，何明博笑着说了一句，严哥可没这么讲道理。于卓无语了，好像也是。虽是这么想，但于卓上楼去找桑岩的时候，还是没有忍住垂死挣扎一番。一晚上都见桑岩在吧台前的位置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二楼的。此时他坐在卡座区最靠里的位置，面上情绪淡淡的，不知听没听进去他的这番说辞。桑岩没有出声，散漫地把玩着手里的透明杯子，氛围近似冰封。于卓硬着头皮出声缓和说，这可能不是付的酒钱，我刚听到这两位客人在说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意识到接下来的话不太对劲儿，支吾起来，他说，但周围挺吵的，我听得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也不是很肯定，就是跟桑岩冷淡的眉眼一撞上，于卓打了个机灵，说话顿时顺畅了。哦，我听到这客人的朋友问他，来这个酒吧是不是为了来看严歌宁的，他说不是。桑岩的眼睫微动，于卓接着说，然后他说是为了嫖。桑岩投来一个疑惑的眼神，于卓继续说道，所以这个可能是给您的嫖资。外头比来时更冷，唯一能保暖的毛衣已经湿透，被温以凡放在袋子里。走到家门前，他觉得身体都快不是自己的了。温以凡把门打开，又下意识地往对面看了一眼。这个时间，对门的男人估计还没有回来。往常大多是两三点，他已经陷入沉睡时，他才会带着笑路过他的门前，不怀好意地敲打两下门板，力道很重，在深夜里像是雷鸣。而后，他便回了自己的房子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令人恼怒，却又没法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。温以凡跟房东说了好几次这个状况，但似乎没有任何成效。锁了门，温以凡烧了壶水，顺带给钟思乔发了条微信，说到家了。钟思乔家离上安远，这会儿还在地铁上。他很快回道，这么快，我还有好几个站呢。唉，我刚刚一吹风，又想起桑岩今晚的行为。你说，桑岩是不是怕你会冷，才给你扔的外套啊？然后他又不好意思说，就掰扯了一个那样的理由。温以凡从衣柜里翻出换洗衣物，贴近这句话，他停下动作，说点靠谱的。钟思乔发来一个问号，随即又说，我这话哪里不靠谱，他是来解决问题的，所以估计是怕我因此动出病，找他讹医药费吧。钟思乔发了一串省略号过来，然后又说，那他找别人给你件外套不就得了。温以凡说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钟思乔发了一个问号过来，温以凡提醒他，他可能借不到。钟思乔又发了一串点点点过来，这时恰好弹出电量不足的提醒，温以凡把手机放到桌上充电，进了浴室，将脸上的妆一点点卸掉。他盯着镜子里的脸，动作突然顿住，前不久见到的那双带了陌生的眉眼在脑子里一闪而过。 温以凡垂眸，心不在焉地把化妆棉扔进垃圾桶。不谈现在，就是以前最熟悉的时候，温以凡也不算很了解桑衍，所以他也分不太清他是装作认不出他，亦或者是真的没有把他认出来。像一个抛硬币猜正反的游戏，没有蛛丝马迹可寻，也无从猜测，仅能凭借运气得到结果。毕竟在他看来，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桑衍能够做出来的事儿。吹干头发，温以凡习惯性地打开电脑写了会儿新闻稿，直到有了困意，他才回到床上，伸手拿起桌上的手机。在他进浴室没多久，钟思乔又发来几条消息，说万事皆有可能嘛，就算没有，咱也能脑补一下，让自己爽爽。钟思乔还说，我还挺好奇你现在见到桑衍是什么感觉，后头还跟了一个八卦兮兮的表情。温以凡想了想，回了一句，确实是挺帅的。钟思乔无语了，问没了？别的还没想到，想到了再告诉你吧，我先睡了，好困。平心而论，要说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是骗人的，但他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提起来了又要扯一堆，有那时间不如多睡一点觉呢。他把手机扔开，开始酝酿睡意。这一觉温以凡还是毫无例外的睡得极差，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，被光怪陆离的梦缠绕，觉得下一秒就要挣脱彻底入睡时，就被隔壁那个傻叉一巴掌拍在门上给吵醒了。把被子从头顶扯下，温以凡浑身上下都觉得窝火。温以凡的脾气是公认的好，遇上任何事情都能不慌不忙地解决，外露的情绪很少有波动特别大的时候，但可能是人总要有个发泄的渠道吧，所以他的起床气极其的严重，被人吵醒会失了理智，更别说在这种他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彻底睡着的情况。温以凡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只期盼外头的人能像平时那样拍几下就赶紧滚，哪知这回他像是中了邪一样，敲门声持续不断，嘴里还打着酒嗝，不停地说着，还没醒吗？漂亮姐姐帮个忙吧，我家厕所坏了，来你这洗个澡。温以凡闭了闭眼，起身把相机翻出来，调整好位置，对着门的方向录像，而后他拿起手机直接拨打了110，清晰地把地址和情况报出。这么一折腾，他仅存的睡意也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半夜独自一人居住，门外有醉酒的男人骚扰，温以凡觉得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是害怕的，但这个时候他只觉得火大和疲倦，没有精力去分给其他的情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